头，也洗不了我的头。生命总是不断在等候，孤独的流浪，明天又会怎么样？多少我的无奈在前方，走在漆黑的空间，光明只是个起点。为了当我背上一切后悔与烦忧，此刻看到你的泪在流，也许不会太长走，真实还是温暖的时候，美好的时光仿佛总是太短暂，你有你的未来与梦想，走在漆黑的空间，为何当我背上一切后悔与烦忧，此刻看到你的泪在流，总是一个永远美丽的伤口，哦，留在我心头。在。